美，我还以为我能。 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李宁文，今年23岁，是一名研一的学生。我的室友最近失恋了，他每天都很不开心，不能塌下心来学习，也不愿意和别人说话。我想过几天陪他去逛逛街，吃一些好吃的，然后去看看电影，让他觉得他不是自己一个人，然后能早日摆脱失恋的阴影，能找到一个对他更好更好的人。 风干了泛黄的街，褪色的那些细节又清晰可见，仿佛你就在耳边笑着说明天再见，却忘了兑现。一眨眼一瞬间，那七夜这几年，是否依然狂烈？还记得你倔强的脸，对每一颗心许愿，要一起去追灯火。 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下午5:06，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我是大左， 我是思农。那982活力榜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这个一直播和微博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观看我们的直播，而且还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同时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 对，大家可以通过以上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呢和我们进行面对面的实时互动啊。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982身边事，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一个多礼拜啊，这个咱们发生在身边的这个全世界啊，全宇宙啊，整个银河系啊，发生的一些大事小事奇奇怪怪的事啊。这个如果大家比较喜欢这些话题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啊。在说今天这个大题目之前，主要内容之前，也跟大家说一个小事儿，因为我刚刚在微博上才搜到的一个事儿， 让我猜一猜。是周杰伦演唱会的事情吗？ 不， 哦，不是， 还真不是这个事儿。啊，周杰伦怎么演唱会啊？ 没有，就是一个姑娘跟周杰伦就被周杰伦点到，然后那个姑娘就是说，周杰伦说你想点什么歌？然后那个姑娘说，今天我的前男友也在这里，我想让他看到我，他马上就要结婚了，我想让他老婆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渣的人，然后他有多眼瞎，然后说镜头切到我这里，让他老婆看看我有多美丽，然后这姑娘一下就火了。 我应该把这个事儿重新挖一挖，再 他点了一首《算什么男人》。 你算啊，我说的那天我朋友圈都被这首歌刷屏了，然后我一直不知道这什么事啊。啊，可以，这也算是一条。我要说的是，这段时间不是那个英雄联盟 F7 赛季进入到这个总决赛了吗？ 一点都不理解，一点都不懂。 好吧，就是中国的电竞事业正在蒸蒸日上，而且应该是在20多分钟前，这个 WE 战队就是中国的一个战队赢得了这个第一场的胜利。他对手是 SSG， 全世界 一个比赛。对，就是中国星打败了三星，在第一场比赛当中。 哇，好厉害啊！掌声鼓励一下，我们中国电竞的未来有前途啊。 对。 所以我们学校非常明智，开了一个电竞 专业。开了一个电竞专业，对，而且要求的分还在670-680分。 没错。 都是各种学霸。啊，这个 打游戏的学霸们， 对，这个闲话刚刚我们俩聊完了，对，再来说说今天的节目主题啊，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要跟大家说的982身边事的第一件事儿，说这个北理工宿舍走红，爆改猪窝变身科幻大片儿。 这个猪窝真的非常形象，因为我觉得大学宿舍不管男生女生都可以被称为猪窝女生也是一样的， 确实是这样的啊。对，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条消息吧。说这个近日呢，北理工大学4名学生爆改宿舍，在这个3天的时间内，通过这个某宝采购啊，用这个黑科技将宿舍玩翻了天，不仅将这个垃圾桶改造为遥控模式的自动收垃圾，窗帘还能自动开关啊，这个寝室的亮度根据你的需要自由调节。更厉害的是，他们用人脸识别技术防火防盗防宿管，宿管一来就可以自动发起警报。嚯， 他 太牛了吧。 对，给大家找看了这几张图片，因为这图片是动图，但是我只截了它的这个几个小部分。 哇，好干净啊。 对，就是这样的。然后 这是男生宿舍吗？ 是男生宿舍。就我的宿舍也这样啊，之前 你们宿舍是不是都没有人住，所以这样 不想理你。大家看啊，这张图的这个左下角的这个位置，这垃圾桶、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普普通通的垃圾桶， 它是一个有意义的垃圾桶。 对，它可能是某个前女友送给这男的的垃圾桶啊。这个垃圾桶它是可以遥控模式自动回收垃圾的，因为我看那张动图的时候，它确实是啊，就坐在那个刚刚镜头前那小哥拿了一个遥控器，就真的像那个机器人一样，特别诡异的，然后他就坐在那写东西，那个垃圾桶就过来，走了，把那个盖打开，然后就往下刷一扔， 厉害呀！ 然后隔壁的大哥又摁了下遥控器，又走到他那儿，走过去了，特别诡异，整个宿舍。 怎么这么懒？ 对， 我跟你说，人懒真的能使人进步，你知道吗？ 所以 可以发明各种东西让我们变懒。 对啊，所以呢，这个 对对 科技的发展跟人类自身的这个懒惰因素也，我觉得应该是十分挂钩的。 对，因为就像我之前一直希望能有一个，怎么说，能有一个 美颜相机， 美颜相机已经有了，好吧？什么鬼？要有美颜相机，也应该是给每个人发一个美颜的眼镜，这样所有人戴着那个眼镜看我都是经过 美的，是吧？ 对， 那干嘛不去 整个容？ 对呀，干脆换一下好了。 我这天然美，不要整容。我之前特别希望就是有一个，就是能够根据你的面部去专门为你定制一个化妆的一个 化妆器， 就是你把它扣在你的脸上 啊，然后就直接画 好 了。哎，现在不是有这种仪器了吗？ 有吗？ 我记得之前看那个黑科技排行的时候，这确实有了 啊，真的有了。 对对对对， 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 这倒不是，就是你给它设定好之后，然后在里边就装上那些瓶瓶罐罐。我也真不知道女生们会用多少东西啊，就是 你知道你也记不住， 一个大脸的模型会不会把那些瓶瓶罐罐都装下？反正就把那些罐子什么呀都放在里面之后，然后往脸上刮一贴，两三分钟之后就化好妆了，就这样。 我一会儿要去查一下，我估计这个东西肯定很贵。 对，我觉得也是啊。咱们接着说回这条新闻啊， 对， 就是这个猪窝爆改变身科幻大片，刚大家也通过我们的视频呢看到了这张照片。还有这样的， 就什么，这是在开 party？ 对，这应该就是在吃泡面。 嗯， 你看。 有什么特殊的吃法吗？ 没有，不是，他们主要是把整个的宿舍的形状改变成了科幻的形状。 哎，真的很，你再打开那张图来看一下。我第一反应就是一个感觉是一个科技主题的一个派对，你知道吗？就看起来就不像宿舍。 对，其实我第一次看这张图的时候啊，而且这个北理工整个的宿舍，我总觉得有点像这个科技主题啊，或者是那种阴森恐怖怪异 冷冰冰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而且 是有这么一点。 而且最厉害的是他们做这个人脸识别技术，在整个的宿舍门前放了一个扫描人脸的东西，然后假如宿管阿姨一来，整个宿舍就会就变成那个圣诞树一样的叮铃叮铃叮铃叮铃叮铃，就这样，然后就警告他们说宿管阿姨来了。 我好想去当他们的宿管阿姨。 那是为什么？ 因为可以看一下，当我的脸刷到那个机器上的时候，怎么叮铃叮铃叮铃叮铃叮铃的样子呀？ 然后完全不是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工作是吗？ 对，没错。 对，但是呢，这个宿舍也给大家看一下，他们之前这个北理工宿舍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这个是还没有住进来的时候的样子。 对对对， 就是普通的大学宿舍， 也就算是普通的大学宿舍吧。然后被这四位小哥改造成了一种科幻模型式的一个 科幻 party 的感觉。 对对对，科技猪窝。 对对对，科技猪窝。 对，这个也不知道各位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在大学时候这种宿舍生活是不是还有印象还有记忆。 嗯， 你有没有？ 应该是有印象的吧。 说说你。 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因为我们寝室是六个人的一个寝室嘛，但是有一个姑娘她在大一的时候就搬走了。 有钱。 后来具体为什么搬了我不跟你说了。后来他的那个床就变成了所有人堆杂物的东西，一直到大四的时候我们要搬走了，然后他那个床就基本上已经坐不下人了，就是女生寝室的那个床的空位大概有这么高吧，全部都堆满了，没有一点的缝隙。 然后等我们大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把这床收拾出来吧。 啊， 所以大家一些以前找不到的衣服呀、包啊， 全都在里面， 袜子呀，什么各种东西全部都藏在里面。 我现在特别， 所以真的是猪。 我现在特别想用三个字母来形容一下，但是我不方便说，你知道吗？ 没有没有，你把那个麦关了，跟我说。 一会儿了啊，等一会儿那个有歌曲推荐给大家的时候，我再说这个事儿。除了这种比较科幻的科技猪窝外呢，还有这种粉粉嫩嫩的可爱型的猪窝，这不能用猪窝来形容， 这个、 我总觉得用猪窝形容怪怪的。 对啊，可爱型的寝室。 对，可爱型的寝室，这就发生在这个应该基本上都算是 在。啊、这也是男寝吗？ 女寝 啊啊！吓死我了！ 男寝要真的发生成这样，那我现在就撞墙去死！告诉你， 哎，别这样，别这样啊、哦！好可爱啊！ 对，就这是粉色的地毯、粉色的帘子，还有这个卡通毛毯。这间公主系的寝室呢，属于四川大学绵城学院文学系汉语的这个四个女生，她们仅仅花了150元，就将那个这个17平方米的宿舍打扮成这个样子。这个同学们羡慕的都说这个干净又漂亮，都想要住进来。 没错， 我也想住进去。其实进女生宿舍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 你要住进去的话，可能需要他们那个刚刚大学那个 人脸识别系统是吗？ 对，防止宿管阿姨来查房。 开玩笑的啊，这个刚刚说到男生宿舍都像猪窝，但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俩宿舍呀，完全跟猪窝搭不上边儿。 对， 这个呢就是应该是江 夏 学 院。 对，它是来自江夏学院大一男生精心装潢的一个宿舍，而且是完全高大上的感觉。 对， 它在这个宿舍的一角里面有鱼池，还有亭子，有酒架，还有手工花瓶，感觉就是像一个小的园林的 苏州园林 一样。对，大家可以在 这 个主播平台上面看一下 这张图啊。这个其实这个男同学这哥们儿也算是心灵手巧，他这动手能力完全造出了一个迷你的几千比一的这个苏州园林的形象。 对，我觉得很少会有男生说会在这个寝室的装潢上呀下这么大的功夫。你吗？那你为什么今天不把你的寝室照片带过来？ 我现在有点实在是太乱了，你知道吗？ 说什么啊？ 对对对，我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也跟大家透露一下我的宿舍情况吧。因为我们宿舍就两个人住，有一个人搬出去了，然后他的那个位置呢，就自然而然的成为我们俩人的那个杂物堆放地。 对对对对对。 但 是 呢，整个宿舍只有我一个人有洁癖。就是每天回到宿舍第一件事，我要先把地扫一遍再拖一遍，就我真的看不下去脏乱差的感觉。 我也想有你这种室友， 巨难受。 因为我们其实也有一个那个女孩是洁癖，但是她到了最后已经被我们同化了， 完全改变不了自己的这种。 就说随意吧，我跟你一起乱，一起 随他吧。随他吧， 没错。 哎，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看到刚刚我们这几张这个宿舍走红的照片啊，有没有勾起自己住宿舍呀、上大学、上高中那段 美好 的青春记忆？有没有回想起自己下铺的臭袜子，然后堆在门口的烂球鞋啊，这个长蘑菇的拖布， 对， 等等等等。 而且我听说男寝的那个袜子好像是很少有男生会洗袜子。 我呀， 除了你大多数、是不是？ 这倒还真不是。 就是因为我的大学同学他跟我说，因为他在大学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小生意，就是在寝室卖袜子。 我以为在寝室帮别人洗袜子。 没有，在寝室卖袜子，他去批那种几块钱甚至几毛钱一双的袜子，批了成批的放到自己的寝室里面、然后只要有男生不想洗袜子不想换袜子 就不去天桥买了，就直接去他那儿买，挣了很多钱。 厉害 非常有经济头脑。 这样的人我确实也见过，就是衣服一年不洗一次、但是他就是你知道他是属于那种特别讲究的人、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他洗衣服。 人家可能有钱，一件衣服买个365 件。不就他是天天换着不同的衣服穿、然后我最狠最厉害的一次，我看到他的那个衣服堆到了这个位置，就是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手的位置啊，就是加上我们俩下边这个主播台。 对，我坐高大概有1.6米吧、 哇，不如你说他自己2米好了。 就是至少能有1.5米的样子，就是他的衣服堆已经堆到这个地步，然后他每天就在衣服堆里边抽衣服穿上，然后喷半瓶香水再出门。 今天闻一闻， 嗯，这个还可以。 真的， 明天闻一闻是吧？ 真的，真的，真的，我真的见过这样的人，而且他就生活在我的身边，我也不方便跟大家说是谁了啊，特别好玩的一个事儿。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希望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呢，能这个回忆当时的那种，这个特别美好的，特别发霉的美好的，令人怀念的大学生活。 对，一起来听这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首来自于黄磊老师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之前睡过自己上铺的兄弟？不对，这个有没有想到那个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呢？啊哈哈，怎么了你？ 你怎么了？为什么说不出脏话了？ 我们进入下一个好吗？ 好啊，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今天的第二个我们的身边事啊。大家把刚刚我说的话忘掉， 忘掉，说出了心里所想。 对，开个玩笑嘛。 对。 接着再说第二个事啊，说这个天津的网红图书馆终于上线了。中国也有这种、 我老家哦。 对， 天津的 啊，对，这个中国也有属于自己的网红图书馆啦。 对， 这个说这4月23日，每年的4月23日呢，都是世界读书日。可是这个读书啊，你想一想，现在这个科技这么发达，每个人拿出自己的手机、或者用那个 Kindle 啊，这个 Pad 呀、什么之类的，基本上没有，很少会去有人 翻纸质书。 对，而且更少有人除了在上大学的学生之外，他们会去图书馆复习啊、自习啊。反正我认识的身边很少有人就是在工作之后或者在社会上生活之后会去图书馆读书。 但是很多的网红图书馆会吸引很多的人去，而且会去拍照啊。那拍了照的时候肯定就顺便我也读读书呀， 顺便读读书是吧？ 对啊，去借一本书，买一本书什么之类的。 没错， 就像天津的这个非常漂亮、非常有科技感和现代感的这个图书馆。 哎，对啊，就基本上长成这个样子。大家不要这个感觉到惊讶啊，这个确实是一张现场拍到的这个天津网红图书馆的照片。 是 这个图书馆的名称呢，叫做现在好像叫做这个书山和滨海之眼，还是叫什么名字？就是 为什么天津怎么这么多眼？什么天津之眼、滨海之眼 ， 我还真的没有去过，因为它是在这个滨海新区，位于大连东道和中央大道的交口处。好像大家现在都称它叫滨海图书馆哈，但是我还没有去过。之前也是一直在这个朋友圈中看他们刷这个照片，我准备下周回去的时候就去一趟， 去那边拍个照，顺便看看书是吧？ 对，看不看书另说啊，反正照是肯定要拍的。 对，这个图书馆它的这个走红原因呢，是因为极具有科技感啊！你看最近这个富有科技感的，印象派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而且有不少网友评论到，这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为什么说它人类进步的阶梯呢？ 因为大家都是在楼梯上看书。 对，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楼梯上看书的，而且它整个的这个书啊，和它的这个建筑类型，或者说它的建筑形状，就是以那种阶梯的形状，一层一层往上排列的。 所以它有没有什么安全措施？我想知道，因为我也是在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冲动想把上面人推下去的感觉。因为你看， 大家是去看书的好吗？ 不是去看推人的， 不是去看推人的。 对，但是我觉得啊，因为我们还是因为没有去过这个实地考察，等我真的到实地考察以后，我再告诉大家它有没有安全措施。但是我相信它既然建成了，肯定是有一定的安全措施的。 对，那 但是呢，在这个图书馆当中也有这个相关的规定哈，要求14岁及以下的读者，以及身体不适应登高者不要进入，也就是患有这个恐高症的各位听众们就不要去凑热闹了。 对，而且这个穿高跟鞋也不要爬上书山啊。虽然说这个人类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是在咱们在登阶梯之前先把高跟鞋脱了啊，也不要在书山上跑跑跳跳啊。对，这个刚刚给您看到的这两张图呢，就是这个天津的网红图书馆，叫做滨海图书馆的实景图，现在应该已经开业了，因为我在网上看到这个图书馆应该已经开始吸引到不少的游客去那儿看。 对，没错，以后来天津多了一个景点哈， 叫做滨海图书馆。 对、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玩一玩看一看，我为我的家乡打 call 好不好？ 为你的家乡疯狂打一个电话。 对，其实现在从北京到滨海新区的话可能也就需要40几分钟就可以到达了，大家可以吃吃海鲜呀，看看书啊，对不对？享受一下生活。 哎，没错，这个毕竟我们要建成京津冀一体化嘛。 对，京津冀协同发展。 对，往外要画一个20环左右的地方。 讨厌。 开玩笑的。上面那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了两个这一个多礼拜发生的这个比较新奇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北理工的宿舍爆改猪窝变成科幻宿舍。第二个呢，就是刚刚我们俩所说的这个天津的网红图书馆。稍后呢，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儿。不知道各位在最近在微信上有没有做一个小测试啊？ 没有做过，肯定也看到过。 对，没做过这个测试呢，应该也差不多都看到了。做过的呢，现在可以翻一翻手机，找一找之前做测试之后的那个结果的图啊。这个测试就是那个左右脑的年龄测试，它上面应该会有一个左脑二十多岁或者40多岁。 大家好像结果就是大部分结果都是一个27和43，还是23和47， 差不多， 好像都是这个数字。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数字。大家现在可以去翻一翻手机啊，或者是好信儿的也可以现在立马去测试一下，看看自己的这个年龄是多少。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明星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M97 Fresh Radio 为这个982活力榜。我发现我今天那个语速实在是太快， 你今天怎么了？你今天是不是考试受挫？ 而且语言量太大了。 对，没错， 特别想说话。 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M97 千客专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啊。我是思农。 喂，我是大佐。这个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刚刚那话还没说完。忘记了中间这个事儿， 说超了是不是？ 说超了，不好意思啊。对，这个大家呢也可以现在去搜索一下这个左右脑年龄的测试啊。 对， 接下来呢也就跟大家细细的说一下这个事儿，也跟品读一下整个的测试。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因为你刚刚不是说基本上大多数人都是20多岁，左脑 20多岁 和右脑40多岁。 对， 但是我当时测的时候，我真的测了2次都是一样的结果。我不知道其他人都是什么样子。左脑23， 每个选择都选择的是一样的答案吗？ 对，我每个选择都选择的是一样答案。我测的是左脑23，然后右脑25。然后说我是一个拥有 你是另外一半智商没有的人， 就是 不是，因为你看其他人都是左脑20多，然后右脑40多，那你的比别人少的那一部分的分去哪了？请问， 白想跟你讲话， 你看人家这个加一起都能有61呢。 不是，然后他上面呢给我的解答呢，就是说像你这种年轻的大脑已经太少了，就是没有那么多了，就说我大脑充满活力，充满年轻，然后我是一个特别向上积极的年轻人，是这个意思。 好，不要给自己解释了， 好吧？ 但是我觉得，它里面的很多的题目，它真的跟你的左右脑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它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就比如说数三角形， 对， 那个不是我们小时候做的那种 数学题 才会出来的吗？ 一个边数多少个三角形？ 还有那种把一个正方体拆开，然后每一面写成 A B C D。 然后给他那个拆开的那个分解图，让你说，我觉得这种是应该是考验智力的，而不是左右脑的问题。 对。所以呢，这个不管啊，这个各位答出来的答案是怎么样的，也不管你这个大脑的年龄是多少， 对， 现在呢也是有这个编码员码农们啊，也是给我们一个特别具体的答案。以上的测试是假的， 对，我觉得它很多的都是随机的， 嗯， 就随机出来一个让娱乐一下大家嘛，对不对？ 没错， 因为真的每一个人的脑回路和这个脑部的构造肯定是不一样的，你说。怎么可能每个人都一样呢，对不对？ 嗯， 像我这么感性，我是不是右脑应该特别发达，然后对不对？哎，右脑是控制感性的，对不对？ 这个稍后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左脑跟右脑的区别啊。 对， 对，这个前段时间呢，流行在微信啊，这个一时的这个测试题，左右脑年龄的测试呢，也是让很多人都点开去测试，然后也让大家自己晒了晒这个图片。 对对。 刚刚呢，我们也在视频当中给大家放了这个图。其实呢，这个网络上有很多测测你是左脑人还是右脑人的这种测试，都是一样不靠谱的，因为前段时间应该是前三四天的时候， 对， 在网上就有一个码农，一个编码员， 嗯， 然后他就是特别好奇这个测试是怎么完成的，他就打开了整个程序的后台， 嗯， 哇，这真的厉害，我告诉你，他打开了整个程序的后台之后，发现了完全的这个就测试是一个玩笑。就都是随机的，无论你选择哪个答案，出来的这个结果都是随机给你的。 很多的测试都是这样，就是为了娱乐大家。还有那种就是测测看你是某部电视剧当中的 谁。 对，有的时候他能测出来一个跟你性别完全不一样的。 对，我上次测我就是甄嬛，我告诉你，吓死我了都。 我觉得这种测试你能不能稍微靠一点，不负一点责任？你好歹把性别，你有一个性别的选项，你再随机给分配角色，对不对？ 不是这种测试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广大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都能分辨出来，它是纯娱乐的这种测试， 其实就是娱乐一下玩一玩就好了。 对，但是这个呢，你说测测你是左脑还是右脑，在经过大家这么一吵之后，可能就有人信以为真了。但是呢，啊，这个还要在这儿告诉各位一下，这个真的是假的，是不靠谱的，也不要去相信这种啊，这个通过做几道题啊，就证明你的智商是多少啊，啊，这个我还说我智商250呢，说出你信不信？ 我 都害怕。 我信，你就是250。 智商250，不是我是250。 好好，智商250。 这个比如在网络上也有很多就是测你这种啊，这个男人的眼睛是不是高低啊？啊，这个骑自行车的人是离你靠近啊，还是离你远去啊？啊，我这有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现在我们那个 他没有动啊？ 怎么不是？就是通过这张图片，你感觉他是在向你靠近，就是往你这边骑，还是在往这个他的往你的反方向骑？ 你觉得呢？ 我看到的第一眼其实是往我的反方向骑的。 我看到第一眼是在往我这边骑。 对啊，所以嘛，这个 就是一个视觉的差异。 这个就是一个视觉的差异，就跟那个。看看这个男人的眼睛是不是在一条线上，那个 对，其实 那个测试的 这种你就是看时间长了以后，你闭上眼睛揉一揉眼睛，你仔细去看也能看到另外一种结果。 对，你刚刚说的是看你靠近是吧？ 对对对 对，如果大家刚刚看我们这张图呢是靠近的话，这就表明你是一个乐观的人，如果你看到他是离你远去的话，表明你是悲伤的人。 我看他一会儿近一会儿远， 是这样，那可能你是 一个飘忽不定的人， 可能表示你是一个有分裂的人。 对，我是一个分裂的人。 对，但是正常的呢啊，这个如果你看到他离你靠近又忽然离你远去，表示你计算机看时间太长了，该休息一会儿了。 对，没错， 揉揉眼睛吧。 对，看这种图片的话还是娱乐一下就好了，不要当真嘛，对不对？ 对，但是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这些测试啊特别的准呢？ 其实就像很多人相信星座很准是一样的，我觉得他是会把一些这个测试结果当中确实很贴近你的一些东西，会往自己的身上靠，而那些不是特别贴近的呢，他可能会想，哎，我好像偶尔也是这样，或者说这个也不代表大多数人嘛，我就会把它忽 适掉， 对， 是有这么样一种感觉的。 对，这个呢叫做心理学上的这个巴纳姆效应，也称为福勒效应。那这个在1948年呢，心理学家福勒通过实验证明，人们倾向于一些空泛的这个笼统的描述，特别符合自己性格的。你比如说帅，这我一下就形容自己，对不对？你说美，一下就形容思农的，是不是？可能大家都是这么想的，我只能这么说，你才不会怼我。 好烦，你放张图要打你。 不可以啊，即使这些描述呢都是随机选择的，比如说各位的外表比较开朗啊，内心十分缺乏安全感啊，这个或者是对小事怎么样都行，大事犹豫不决，其实这些形容都可以安排到我们每一个 人 都是这样的。 因为你不是做每个决定的时候你都是非常果断的就决定了，你肯定会有犹豫的时候。 对， 他的这些话其实都可以两面堵，怎么解释都可以。 所以呢，这个左右脑测试有很多人相信的原因啊，就是因为这个福勒测试啊，福勒效应也叫巴纳姆效应，不管给出什么结果，他说你都是好话。对，你就看刚刚说那个61岁的智商啊，你的那个61岁的智商，就可能说你比较成熟， 对， 稳重大气。我这40岁的智商，就说我年轻，脑子充满活力， 是， 就是听着都是好话。 我估计让我家猫一通乱摁，也能给它测出来一个结果。 对啊，这个当然啊，刚刚思农也问了这个问题，是到底自己是左脑还是右脑，是左脑偏于感性还是右脑偏于感性？其实这个如果要是真，我们真正把大脑剖开的话，就给你对，就那样的话，仔细去认真的分析了一下，如果他们两个有什么绝对的分工，无法相互替代的话，那就是左脑在左边，右脑在右边。 天哪， 这个就是科学上， 这个事实真的是无法反驳， 这个真的就是科学上的依据。就是你想想啊，这个真的 有人给你送了一个小星星， 谢谢， 鼓励一下你。 对，你想一下，这个如果说你是左脑控制你的右手跟右脚的话，你真的看过有这左脑型的人是单独单腿蹦的吗？ 没有。 你有看过右脑型的人是拿左腿蹦的吗？ 并没有。 对呀，所以我们要相信科学，相信理论依据。 对 啊，这个实践才能出真知嘛。这是我们 大家以后在做这些测试的时候，仅限娱乐哈，千万不要当真。不要往那个结果上面靠，还是做自己，对吧？ 对对对，各位还是帅的啊，女的还是美的，男的还是帅的。 是的 啊，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第三个事儿，接下来说第四个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的好，过马路看手机要罚款了， 鼓掌。 啊，但这不是在中国， 大快人心。 不是在中国啊，这在美国夏威夷州的首府檀香山市呢，在这个10月25号那天，成为美国唯一对这个过马路时看手机或者传简讯啊，或者微信啊，这个短信的行人开罚的大城市，最高罚款达到$99。 没错，99美元，相当于 600块钱， 多少块钱？600-700块钱了得。 对，600-700块钱的人民币啊。 对，而且呢，罚款多少从被警察抓到的次数而定。哎，你说这些人就是被罚了一次还不知道疼，还要多被抓几次，是不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在于罚款啊， 对，不在于罚多罚少， 这件事情非常的危险。我们经常在网上会看到那种，就是有的人在 走走路啊， 走着走着可能就是被撞还是比较严重的事情，有一些那种搞笑的视频，就是一个女孩走着走着突然间掉到池塘， 掉到那个池子里了。 对，掉到水池里面，可能大家现在觉得很搞笑，但是其实作为当事人的话，他肯定会非常的疼，然后也会深深记住这个因为我就曾经深深的记住了这个教训。 原来那个姑娘就是你啊。 不是，是因为我当时在玩手机、 啊、 玩手机玩着玩着玩着，因为我们家的那个有一个就是拦车的那个护栏，然后我走到那个护栏前面的时候，我才想起来这块好像是应该有一个护栏的，然后我就抬起头，因为我是就专注于玩手机嘛，没有看到那个护栏，那护栏其实是在我的腿边上。 你已经走到天上了是吗？ 没有，然后我就瞟了一下，我说哎，护栏呢？然后我说哎，护栏是被拆了吗？然后我一迈腿，直接整个人就仰下去了，然后就把这个手这块摔骨折了。所以真的亲身经历的惨痛的教训，千万不要在走路的时候玩手机， 真的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啊、有这个数据测试在国内的、具体的这个数据我还真没有查到，因为在去年全美国有5997个行人因为玩手机不看路被撞死。 对，而且还不是受伤，是真的 去世被撞死的人。 就是玩手机啊，在马路上玩手机，完全不看路，来往的车辆也不管，就是自己一个人特别牛的玩手机那种。 因为很多人都是觉得车不会撞到我的， 对， 我是行人，我最大， 对 啊，反正 千万不要 撞到我，不管怎么样，你们都有责任。 千万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啊，因为这个有一些开车不那么负责任的司机，他会觉得我 也 最大呀， 他们可能也在玩 手 机， 这就更可怕了啊！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司机朋友们啊，千万不要收看我们的节目，光听听就好了。 对 啊，这个其他的网友朋友们呢，还要打开手机在这个一直播平台上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我们俩人在到底在这儿说点什么，哎，挺好玩的一件事。 到底长得多好看？ 嗯，对，看左右脑到底长成什么样？ 对， 这个也是有这个不少的地方和地区，在这个马路上提出这种标语，比如说在这个重庆啊，这个人行道被分割成两部分，一侧就写着“请勿使用手机”，另外一侧就写着“允许使用手机，但 风险 自负”。 自负，嗯。还有在这个英国伦敦，是为维护行人的安全，在路灯柱上加装了软垫儿，防止行人撞到路灯。这个瞬间就有画面感很强。 对，在那个 走 着走着，好软啊，梆梆梆梆。 对呀、啊，不过这个真的还蛮贴心的，你不觉得吗？因为就是可能大多数人还是不会在过马路的时候去看手机的，但是很多时候在走在这个便道上面的时候，可能会拿着手机来翻。 对，就走在人行道上的时候，可能会撞到树，这我确实被撞到过， 我也被撞到过。而且你在撞上的那一刻，你会发现，好像最开始的时候马路上的人都没有在看你，但是当你被撞到那一刻，所有人的目光， 所有人的目光都 聚集在你的身上，而且都在笑，有没有？ 哎，真的是这样啊！ 对， 这也可能是我们左右脑的区别。 对， 啊，还有这个在美国加州呢，这个海沃德市啊，在这个路口设置的警告标志，说抬头先过马路再看脸书。 对， 还有在这个荷兰啊，这个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也设置了这个 LED 灯啊，这个是在下面，就是咱们不都低头族嘛？ 对， 他就没设置在上面，是设置在这个人行道上，设置了一个大的 LED 灯。 抬头你也看不 见。对。 就 不要玩手机了啊！对，来吸引这个低头族的注意。然后还有这个德国的奥格斯堡市呢，也是在轻轨铁路的附近地面上埋设了交通灯号，以免低头族被撞。你想想，现在这交通灯都已经埋在地面上了。 对呀、啊，大家还是别看手机了，大家太不容易了。你说这个交管局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多不容易啊！ 不仅仅得在天上安灯，还得在地上安灯， 想各种方法吸引你们不要看手机。 哎， 其实真的看手机这个事儿，你不只会影响自己生命安全，你有的时候也给他人造成很大困扰。 对， 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在赶火车的时候，前面的人就慢条斯理在那一边看手机一边走得特别慢，还发出阵阵的笑声。对，然后我就过不去，我往右走他就往右走，我往左走他就往左走，真的很烦人。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不是建议大家，一定不要在过马路还有在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去玩手机，毕竟手机上也没有什么东西非要你现在看，对不对？ 对，这个微博可以一会儿再刷，朋友圈也可以一会儿再刷，如果不是那种价值几十个亿的生意和买卖的话，这个客户也可以一会儿再回，毕竟自己的生命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嘛。 对，没错。 维护自身的安全也可以维护一下别人的安全，你就比如说我在这玩手机，然后突然之间发现四能，哇 怎么了， 好漂亮啊。开玩笑的啊， 这个捧得太生硬了，我不想接了。 这是刚刚跟大家说的第四件这礼拜发生的事情，接下来说第五件事儿，哎，这事儿可值得说了， 息息相关，对不对？ 说这个一名张姓的女白领每天只想辞职，就是说到辞职啊，我都不敢说，我告诉你啊，说这女白领每天只想辞职，在家睡觉，医生说这是病。 得治，那我觉得大家都有这种 病， 大家赶紧去医院治一治吧。 医院明天排满了人，听了咱们节目之后，医院明天排满人，医生我有懒病，我要治一下。 没错，那这条消息是怎么回事呢？是近日张女士称近一个月来什么力气都没有，干什么都没有力气，头晕目眩，四肢酸痛，天天都不想上班，就是现在大佐的这种状态。 只想辞职在家睡大觉，而且医生说呢， 要是能拿钱就更好了。 就是退休生活是不是？那医生说呢，这个主要的病机是因为气血不畅，春困秋乏都属于懒病，上班族和学生群表现尤为明显，如果懒的时间比较长，建议及时就医。 没错， 真的有医生可以治这种病吗？ 真的有。那你说他是上哪儿治的？真的有医生可以治这种病？ 那我明天也要请假去治一治，因为我这两天真的，因为我们这两天是早上都有事情嘛，连续两天我6点起的床， 哇哦！ 我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就是， 嗨到飞 起，眼睛是肿的，然后眼睛一直是干的，真的就非常累，而且想到明天是周一又要开始上班了，这个周末居然还一直在早起，心情就非常的 很复杂， 我走了不上了。 别，钱还要拿的，钱还要拿的。 对， 为什么把这条消息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条消息，也是作为最重要的一条消息呢？因为我觉得啊，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包括一些中年，就是人到中年，身体它是会已经开始要走下坡路的，这个是人的一个起伏的趋势，这个是咱们没法改变的。但是青年人的时候，这就就像这个刚刚出生的太阳一般，对吧？我为什么要突然开始抒情？ 还算青年人吗？我现在觉得我自己身体跟中年人一样，真的。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所以嘛，这个你看现在才22、23岁，就已经每天晚上失眠，早上起不来，然后这个每天脱发，手脚冰凉。 你是晚上失眠还是晚上故意不睡刷剧打游戏？ 真的是失眠。 那你失眠的时候干什么呢？ 打游戏。 这不就完了吗？ 我要想办法让自己睡着啊。 真正失眠的人都是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干， 那就更睡不着 了，逼着自己睡， 那更睡不着了， 那个才叫真正的失眠。 那我要真的要到那种程度的话，你可能明天第二天会在直播里看到我是这个样子。 就跟我现在这个样子是一样的， 差不多。你就看看我们这些年轻人，22、23岁，现在每天晚上失眠，早上不起床，不吃早饭， 一觉睡到12点， 对， 不上大学的时候的常态。 对，差不多是这样的。然后你这个每天都点这个各种各样的外卖、快餐食品啊，不吃青菜，不吃水果，不锻炼，不运动啊，这个工作族，加班，加班加点儿，对吧？就像我们一样，然后 你的垮子， 这个。还有这每天坐在电脑面前，这个玩手机， 对， 这个在地铁上啊玩着这个手机， 过马路时候玩手机， 过马路玩手机，对吧？ 对， 这个颈椎啊、腰椎啊都不好，而且整个的生活就已经进入到那种特别不健康或者对自己的身体有损害的地步。 对，因为其实像什么外卖软件啊，还有手机，包括电脑游戏。确实是越来越发达，这个社会越来越发达，但是不要因为这种发达，因为这种便捷，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懒， 对 不对？这样就 不，这 不 是借口啊，这些是帮助我们来更好的走向一个科技发达的社会的，不是一个让我们自己犯懒的借口的。所以呢，这种比如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冬眠， 不幸的冬三月， 对，一年四季都在睡呀， 对， 这些都属于懒病的范畴，就是就属于这个拿中医的话讲，不知道大家去这个中医馆按摩的时候，那些老中医们或者是那些外行的按摩师们啊， 对， 他们会不会跟大家经常说这一句话，你的这个经络堵住了？ 对，肯定会说的，不管他懂还是不懂，他肯定会 说，都会 说 你的经络堵住了。但是实际上确实啊，这个大家不运动啊，没有一种特别好的健康的生活状态，一直处于亚健康的生活状态的话，你的整个的气血是不流畅的，它是确实会堵住的，而且就造成了现在这种懒病的存在。 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每天早睡早起，然后如果下午太困了呢，可以趴在桌上眯一小会儿，对吧？其实下午睡觉睡半个小时左右是最好的，醒了以后神清气爽。睡多了其实也挺难受的。 对，其实是这样的。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在上大学的时候，时间过得还挺快的，因为我们每天都没有上， 因为每天都在睡觉中度过。 就感觉我终于离开了初中高中那种每天5、6点起床，然后晚上10点多才能回家的那种生活。我一定要好好睡觉，好好回家。 然后一发现这4年就睡过去了。 对，真的是睡过去了。 嗯， 然后夜生活又比较丰富的，有一些 就比较复杂，对吧？ 对，然后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慢慢的身体就 恶性循环。对， 然后再进入到社会工作岗位之后， 到了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 对，你就会发现， 作的活你是要还的，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对， 所以要在这儿啊，也是要提醒各位，这个东西，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而且身体也是各位自己的，不是。虽然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吧，但是他们把你父母把这个身体给了你之后，怎么去保养，怎么去保养，怎么去发挥，这都属于你自己的事儿了。想怎么活，都是你自己的想法。 是， 谁不想有一个舒舒服服的天天躺在床上查钱的日子？ 对啊，谁都想啊，对不对？但是那种生活，你试想一下，如果你真的就是躺在家里连续躺三天，我觉得你也不会想要那种生活。 嗯， 我有的时候连续躺一天，我就觉得自己今天什么都没干，一直在荒废时间。 嗯， 然后到晚上心情就会非常的低落。 没错， 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对，所以在这儿还要提醒各位啊，抓紧锻炼啊！这个那话怎么说是？多读书，多看报，少玩手机，多睡觉。 没错， 没事出去锻锻炼，游游泳，跑跑步，都对自己身体比较好啊。 对， 嗯，这就是今天酒吧活力宝啊，就今天酒吧身边事的全部内容啦。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在这呢还是有一首歌要送给大家的。 没错，这首歌呢就送给明天要上班的朋友们，也送给我们自己，好不好？ 嗯，一首来自于肖央和黄志明的《不 想 上 班》。 拜 拜， 拜拜。 什么时候我开始没有梦想？什么时候不看小叮当？什么时候不信超人会飞翔？鼓起勇气去看 Trust 蟑螂？好想回到青涩的时光，有 Michael Jackson 陪我跳个逃亡。好想回到年少无知的轻狂，随手就能摘下星星和月亮。让我疯狂，让我一次嚣张，让我脱光那黑压压的西装，让我呐喊，什么我都不管，毅然决然要跑到南极晒太阳。 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对不起亲爱的爹娘，我要把钱统统花光。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对不起别再找我麻烦，我只想要吊吊郎当。哦才不要二十五就挂掉，整天埋头苦干，把十岁才下葬。我才不要每天早餐午餐晚餐，早睡早起上班，就像机器空转。所有新鲜事都与我无关，世界末日我都还在加班。雄心壮志一天一天消散，痴心方向在东路途未安。让我疯狂，让我一次嚣张，让我脱光那黑压压的西装，让我呐喊，什么我都不管，毅然决然我跑到泰国吃西餐。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对不起亲爱的爹娘，我要把钱统统花光。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对不起别再找我麻烦，我只想要老板， 老板， 我不想上班， 上班。 对不起，亲爱的爹娘，我要把钱统统花光。对不起，老板， 老板， 我不想上班， 上班。 对不起，别再找我麻烦，我只想要 吊吊郎当。